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点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 你忙把车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 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儿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03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妮。 今天是个好日子。 对，今天首先要跟大家送上中秋节的祝福啊，祝大家 中 秋快乐。中 秋节快乐。 对 对，同样也要这个祝各位现在还在工作在自己各自岗位上的。哎呀，这个祝自己应该最后说了。 好的好的好的。 对，还是要祝这个现在还在工位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的各位劳动人民啊，这个中秋节快乐，大家是最棒的。 感觉这像劳动节一样。 OK， 接下来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啊。 今天呢还是一个不错的天气啊，早上出门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 对， 基本上这个天很明朗。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3度，最低温度11度。刚刚过来的时候我们也是冻了一寒， 瑟瑟发抖。 瑟瑟发抖。 对，稍稍有点冷。 同时呢，今天还是比较适合出游的，看今天的这个蓝天就知道了。穿衣大家适合穿一些薄外套之类的。同时今天和明天两天都没有降雨，也适合大家洗车。 而且啊，今天作为这个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哎，心酸。 同样是不限行的啊，大家想出去玩的呢可以抓紧出去玩啦。但如果您现在正在行驶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98.2F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早上的青年说。如果您现在正懒在家里不愿意起来的话，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到我们的青年说，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啦。来看一看还在中秋节工作的人。OK 啊，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青年头条号。 OK， 先来说第一条啊，看一看科技方面的消息，说国内第一个 5G 自动驾驶示范区在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正式对外开放啦。将这个 5G 前沿的通信技术应用于产业发展，在这个长达 2.2 公里的测试道路上，由多种自动驾驶的车辆组成的车队呢，正在进行测试啊。从这个外形上看呢，这些车辆除了多了几枚摄像头和传感器之外，和普通的汽车呢，没有任何的区别。工程师按下了按钮之后，汽车随即进入了自动驾驶模式，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行驶，遇到前方有车或者是行人呢，会自动进行刹车制动。整段环形测试路段跑下来呢，没有进行任何的人为干预，汽车自动完成了加速、等红灯、转弯等一系列的操作。 哇，听完这个之后好厉害，以后是不是就不用考驾照了？ 哎， 我的关注 点在 这里。你有驾照你当然不担心了，我很担心。 考驾照你觉得很难吗？ 其实不是，就是考驾照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真正 上路 开车，这是一个非常操心的事儿。 对，非常操心的事儿。 对呀、啊， 会很慌。 对，尤其是新手。 这个确实是。 我一直没有考驾照，就是担心安全问题。 会慌是吗？好了，这回这个再等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可以再试试这个无人驾驶汽车了。 希望我坐得起。 对，没准这倒不至于啊，没准到时候你就需要一个类似于驾照的东西啊。我们也可以在这儿稍稍幻想一下，就类似于驾照的东西，上面一上车，欢迎光临邢佳妮同学。 哇，不赖不赖。 对，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条啊，说这个中国移动交通行业解决方案部的总经理严茂盛说呢，通过 5G 网络的介入，实现了网联式的自动驾驶，可以通过网络把一些云端、远端的技术和能力加进来，使自动驾驶更加低成本化，更好、更快地走入老百姓的家庭当中。 快快走入我的家庭当中吧。 对于一个不敢上路开车的孩子来说，确实应该更快一点儿。据了解啊，这个目前普遍使用的 4G 网络呢，延时在100毫秒左右。 100毫秒。 其实还好，我感觉。现在 4G 网我用起来很快的。 我不知道这个单位是什么，是 一秒的多少。毫秒的单位应该是千分之一，或者是百分之一，或者是百万分之一，应该不 反正这是一个我感觉不到的单位。 对，汽车呢在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自动行驶时呢，从计算平台发出的指令到汽车接收到信号，汽车呢将行驶3米，而 5G 网络呢可以把这个延时降低到10毫秒以内，大大提高了控制性。所以说它这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用 4G 来操控这个无人驾驶汽车的话，当你发现到这个行人或者是有红灯信号的时候，这车已经往前走3米了，可以差不多是这样的了解。你看，接受到从这个发出指令到接收到信号，汽车已经行驶了3米的过程嘛，对吧？ 那还是有点危险啊。 对啊，但是 5G 网络的到来呢，可以把这个延时降低到10毫秒以内，一下降低了10倍啊，这是。 哇哦，那就相当于是 这个数我也不会算了。 100毫秒的时候走3米，那这个10毫秒就是走0.3米。 0.3米，那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 对，30厘米。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啊，技术端的改革。 对。 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的管委会副主任呢，蔡鲁鹏也说啊，把所有的道路信号系统和信息传输的速度相连接，搭建一个高速运营的车联网的平台，让更多的车企、更多的自动驾驶测试的机构能够实现技术性更大一步的突破。 赞。 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条消息啊，来自于科技方面的消息，国内第一个 5G 自动驾驶示范区正式对外开放啦。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比较稍稍科幻一点的， 跟我们并没有太多关系的一条， 跟我们最近的生活，也不能说最近吧， 跟人类社会的发展， 对于普通人来说，近百年生活可能咱们也不能这么说。近50年生活，可能关系不大。 啊，当然这也是一个猜测了啊。 嗯。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呢，目前啊，这个俄航天集团的总经理德米特里·罗格金表示，火星太空生物2020项目的俄罗斯登陆平台将于2021年3月19号携欧洲的火星探测车登陆火星。 哇哦。 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条消息。嗯 嗯，据报道，火星太空生物2020是拟于在2020年启动第二阶段的任务，包括俄罗斯登陆平台和欧洲的火星漫游车。 嗯， 平台上呢将安装11个俄罗斯仪器和2个欧洲仪器。 嗯， 火星漫游车上将配备有7个欧洲仪器和2个俄罗斯仪器。 嗯， 这是一个比例问题啊。 对对对。 嗯，这个罗格金在社交网站脸书上面说的啊，2021年3月19号俄罗斯登陆平台将会将欧洲的火星探测器轻柔地放在这颗红色的星球上。说得很诗意啊。 说得很诗意，诗情画意的。 对，感觉不像一个搞这个科研的，像是一个诗人。 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家。 被科研耽误的诗人。 对，你想一想啊，现在这个航天科技这么大规模的发展啊，这个不管是往月球啊，往火星啊，甚至是与往这个银河系的各个星球发射的这种探测器，没准哪一颗星球就会是第二颗蓝色星球呢。 对，说不定人家已经有外星生物 默默地向你招手。你是不是看这个动画片看多了？这个佳妮你好。 我记得小的时候看那个 ET， 对对对，印象特别深刻。 对， 我希望有一个那么可爱的外星人宝宝，他再漂亮一点就好。 坐在你的自行车车筐里边是吧？带着他，你们俩一块儿飞上天看月亮。 我爸爸又不会开车。 今天中秋节是吧？ 看月亮。 一起去带着 ET 看月亮。 嗯。 好，刚这条消息呢，也是啊，这个俄罗斯卫星网的一条消息，也是一个跟人类息息相关的故事吧，算是。嗯，虽然说时间在2020年将要把这个探测器呢放到这个火星之上啊，这个离我们也不远了，只有2年的时间，没准在这个2030年2040年的时候，人类 就 可以 发现了点什么 发现那个火星救援的男主在上面种的土豆 火星土豆回来要卖大价钱了。 火星土豆。OK 啊，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 嗯， 来看一看社会方面的消息。今天晚上啊，也就是这个中秋节，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的中秋晚会来了啊。 哇， 大家最期待哪一个节目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算一个小半段的互动话题吧。 嗯， 问一问大家最期待今天晚上哪一个节目。我们这儿呢也可以看到这个今天晚上的节目单，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 对， 先问问佳妮，对，你觉得你比较期待今天晚上的哪个节目？ 我当然是期待大表姐刘儿的月半弯弯、啊。 我也看到这儿了。 我是大表姐的忠粉，我有个她的签名。 哇。对，毕竟都是 对都在、 这个、行业的， 他是我们的大前辈，大前辈。 对对对对对、对，说到这儿啊，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算了，你自己来分享吧。 嗯， 我们的佳妮曾经是， 对对，我曾经有过这个服装表演的经历。 服装表演的经历，为什么说的这么？ 对对，参加过一些模特比赛，然后也走过一些时装周。 对，曾经代表着全世界啊，参加了这个银河系服装周大赛。 什么鬼？ 获得了。人类物种的第一名，跟着一 哇，这个 是吗？想说什么？ 审美标准是什么？ 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啊。 可能在外星人眼里，我是好看的。 在一体眼里 头大。 对，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今天晚上的中秋晚会，你最期待哪一个节目啊？刚刚佳妮也说了，是大表姐刘雯的《月半弯》啊。其实我也特别期待这个，而且你看一看今天晚上的这个节目单啊，很多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些歌曲啊，比如一些抖音神曲啊，杨坤的《答案》啊，或者是一些之前的这种跟月亮息息相关的这些歌曲， 《海上明月》 对啊， 什么 这个你。 但愿人长久， 你看月亮的脸啊，等等等等，还有月半弯啊，这些歌曲等等等等啊，这个应该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 还 可以期待一下啊。 嗯，对，没错。而且今天晚上的这个中秋晚会呢，还是主要是以歌舞表演为主，这些节目会更多一点。如果大家闲在家没事干的话呢，在赏月的同时啊，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央视的中秋晚会。 天涯共此时。 嗯。OK 啊，暂时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讲一讲关于中秋节那些好玩的故事。一会儿见。 I'm touching the ceiling. When I'm with you, I can't breathe. Boy, you do something to me. Ooh, don't ever get over you until I find something new that get me high like you do. Yeah. Ooh, don't ever get over you until I find something new that get me high.Be-dee-da-doo, it just won't stop it, go bottom, boot up. Be-dee-da-doo, boot up, and my heart go bottom, boot up. Be-dee-da-doo, it just won't stop it, go bottom.Gotta tell you what to do, yeah. Ooh, don't ever get over you until I find something new to get me high like you do, yeah. Ooh, don't ever get over you until I find something new to get me high like you do. Listen to my heart go bottom, boot up, dee-dee-da Jump, I don't wanna choose you. Got me boot up, boot up, boot up, boot up. Grab me by the waist, baby, pull me closer. Ooh, don't I never get over you until I find something new to get me high like you do. Yeah. Ooh, don't I never get over you until I find something new to get me high like you do.Be-dee-da-doo, boot up, and my heart go bottom, boot up. Be-dee-da-doo, it just won't stop, it go bottom, boot up. Be-dee-da-doo, boot up, and my heart go bottom, boot up. Be-dee-da-doo, it just won't stop, it go.Such a crazy feeling though. I don't want to get too attached, but I feel like I already am. My mind's telling me one thing, but I guess I should listen to my heart.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接下来继续来给大家分享消息啊。 嗯， 说最近在这个微博上热搜有一条消息映入了大家的眼帘。 对， 可以说霸占了热搜榜两天三天之久差不多。 对，可能跟大家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嗯，对，也有可能让大家想起了自己之前的生活， 自己的童年。 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标题呢，是这样起的，大家不要想歪啊。深夜12点，小学生的爸爸问女老师睡了吗，结果瞬间炸锅。 你这一说想歪了，大家本来不想歪也想歪了。 回来啊，快回来，这正经事儿啊， 拽一拽，拽一拽。 对，说这个近日啊，有一位爸爸啊，小学生的爸爸呢，就是在他们那个微信群里边发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啊，说老师您睡了吗？然后老师回答， 睡了，怎么了？那个谁谁谁爸爸， 你怎么能睡了呢？我孩子还没睡觉呢，作业都没写完呢啊。对，就是这样的一组对话啊，也是被这个网友截屏发到了微博上面，然后下面就好多人去进行评论啊，也是一直持续在热搜榜上面。一张微信的截图呢引发了热议啊，在这个小学班级的群里，一位同学的爸爸呢在深夜给老师发了这样一条微信，抱怨孩子熬夜写作业，随后挑事的家长直接被老师踢出了群聊。 踢出群聊，这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对，有不少网友， 这只能算是意见建议啊，建设性的建议啊。 有不少网友看到以后深表同感，对于这个家长的壮举打引号啊，都非常支持，也有人认为家长的发言欠妥。其实看到这件事啊，我想先说一句，我们也不去评价在这件事儿里边老师的对与错，或者说家长的言行有没有欠妥。我们只是单单从整个的做事的方法和办法来看一看。 做事的方法和办法。 对啊， 就事论事。 就事论事来说，我在一个微信群聊里边发了任何的一句话，这也只能代表我的个人观点。 对， 这。你看，毕竟我可以抒发我的个人情感，对吧？ 对， 我这个看到我的小女儿没有写完作业，我这个当爸爸的很 心疼啊， 很心疼啊！你要知道，女儿对于爸爸来说是一个 小棉袄 重要的存在呀、啊， 对， 一个大半夜的，对吧、 啊？还睡不了觉，在那辛辛苦苦的，估计都哭了。 你不会写，问爸爸， 想到 我也不会写，抒发我的个人情感。 对 吧，对，我这个看到我的小女儿没有写完作业，我这个当爸爸的很 心疼啊， 很心疼啊！你要知道，女儿对于爸爸来说是一个 小棉袄 重要的存在呀、啊， 对， 一个大半夜的，对吧、 啊？还睡不了觉，在那辛辛苦苦的，估计都哭了。 你不会写，问爸爸， 想到了 我也不会写 那个时候的我们。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直接踢出群这件事儿，可能稍稍有一点点 过分了。 但是呢，谁知道老师又怎么想呢？ 对，毕竟群主是他嘛、 啊、 他踢出去也是他的权利。 对啊，毕竟人家也是老师。 对、可能管理上面也需要这样的， 是不是也需要这个其他的一些家长不要像刚刚这位小学生爸爸一样呢？对，当然这也是我们的一些猜想啊，就事论事而言，当我遇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会怎么想啊？这是我的想法。对，其实说到这件事儿，更多的我刚刚也提到了，想到了我们之前的那些生活。 对， 刚我们俩还在下边聊呢，说看到这条消息就想到了之前 我们小学的时候， 我们小学的时候，对， 还是挺幸福的。 对，基本上都是下午三点 一个小时就肯定能完成的作业， 三点钟下课，小学的时候 四点多就作业就写完了， 然后基本上老师都留一些这个抄抄写写的作业， 对，练个字啊，写个日记啊，或者之类的，做5到6道数学题， 对，顶多让你做点数学题，解一个， 这是还是最难的了， 对，加减法、乘除法之类的，就这个我都不乐意。 还有口算簿，口算， 对，还对，还要背那个口算， 对对对， 三五太难了。对，但其实想想之前啊，最难熬的还是寒暑假的作业。 哎，每次到寒暑假作业就是最担心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那个叫做暑假生活？ 有，不仅有暑假生活，而且要买日记本，每天要记日记，最后就是所有的日记都堆到最后一天，一下子写30多篇， 好家伙， 编自己的人生经历。 编了30天的人生经历，你这可以。适合去当作家。 我估计我的写作天赋都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可以，非常棒。我记得当时学校老师让看书，就是假期的时候必须要求家长看着孩子看书。 啊， 就是你随便看什么书都行，但是 要看几本，还要写读后感。 对对对对，没错。然后我当时呢，比较调皮，挑了几本， 怎么个调皮法呀？ 挑了几本漫画书，比如《灌篮高手》啊，《叮当猫》啊，就这些漫画书， 嗯， 就是翻看了，看完了之后特别好，然后那个。老 就写点这个 看了什么呀，我说我特别高兴的拿点我妈说看了这个啊，对，还有点迷宫。 迷宫 对 是什么， 就是，小的时候那种给你一张图然后让你自己去解迷宫。 哦，这个还是很锻炼脑力的。 对，然后我当时 觉得挺好，益智类的。 对，一个假期发了能有个十来遍吧，就看了那一本书。对，总之现在觉得呀，这些事儿这个仿佛就是在昨 天 一样，对， 嗯， 但是怎么说呢，从这件事上来看还是会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心疼这个小女孩。 嗯， 毕竟现在这个作业可能会有那么一点 太多了， 稍多。嗯， 怀念我们那个时候跳皮筋儿的日子。 跳皮筋儿， 对，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群。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 QQ 群，那个时候只能给家长写信打电话。 对，叫家长。 对，一听说要给这个家长打电话，那就这后背都凉了，我跟你讲。对，这也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条消息啊，这个不知道各位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对，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啊，这个最近在北京今天也是因为放假嘛，这个中秋节的假期最后一天。 对， 如果大家有这个观展行程的话，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个观展行程的话，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也是发布了通知，因展览施工的原因呢，国家博物馆自2018年9月25号起暂停对公众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呢另行公告，十一假期有参观计划的同学请注意一下喽。 嗯， OK， 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关于中秋节的历史故事。 国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旁边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我想 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 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佳妮。 今天呢是一个 特别的节日， 对，阖家团圆， 嗯， 欢快， 欢聚一堂， 快乐开心， 对， 我们还上班的节 日，这大喘气， 对，开玩笑，开玩笑。对，其实每天早上坐在这儿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儿。 对，刚刚我看到后台啊，咱们也收到了很多朋友，包括国恩、Mark，还有这个驾校高岩的中秋祝福。我想问一下，这个驾校高岩，大佐中秋快乐，为什么没有加妮呢？我要 diss 一下你。 对对对，来来，快把这个字幕打上，就打在加妮脸中间。我叫加妮。对，这儿也是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这个也祝佳妮中秋节快乐。对对， 多吃月饼。 对，多吃月饼。嗯，说到了月饼，你知道最初的传说，或者说它的送月饼的习俗打哪儿来，你知道吗？ 送月饼，我记得啊，从我的这个听说是明朝开始。 明朝 是因为那个时候朱元璋起义 啊， 他们当时呢，因为起义军要约定同一天要那个什么开始进攻元大都，但是你肯定这个元朝统治者他不会让他们这样干嘛， 对， 所以管得特别严。他们就想了这么一个法儿，想了一个什么法儿呢？就是在这个饼里面加上这个起义的消息， 小纸条， 8月15夜起义，然后把这个饼呢送到了这个起义军各地。大家都看到了这条消息，八月十五的时候呢，就同时同一天起义，揭竿起义，然后最终呢推翻了这个元朝的当时的腐败统治。 对，这也是最开始的送月饼的习俗传说之一。 对， 这也是传说之一。今天呢，接下来 我知道的是这个。 对，我听说的好像也是这个。对，接下来呢，我们俩也给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北京中秋送月饼有哪些讲究。 我们都是讲究人。 对，讲究人啊。 哎，这个 Mark 发了一个佳妮快乐，谢谢。比心 有捧的这个。 还有一个悠然春天也发到这，大佐佳妮上午好，中秋快乐。看来我们这个一说了之后，很多朋友都潜水出来了。 这就好像这就像观众要掌声似的。你是 厚脸皮一点嘛，中秋节大家开开心心了。 对，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条消息。说老北京人送这个中秋送月饼有哪些讲究呢？北京有句老话啊，叫做中秋送月饼，送的是理儿，走的是面儿啊。这个月饼呢，应月而圆，寓意吉祥。亲朋好友及邻里之间的互送月饼，表达的是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以饼之圆照人之长生的美好祝愿。 哇，说的真好。 这就是另外一种习俗方式了，以月饼的这种月圆和团圆之意来表达这个祝福的意思。 那这个月饼一词呢，这个始于何时？ 什么时候开始说呢？ 什么开始说这东西叫月饼，而不叫大饼，不叫发面饼，不叫这些东西的啊？这个北京人呢，是从明朝的永乐年间开始送月饼。据这个中国民俗文化记载呢，月饼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文献 啊，也就是南宋的时候给他命了个名。 开始有 这个、但不知道那个月饼 是不是咱现在吃 的 一个 月 饼？对，我当时好像也在某些东西的啊。这个北京人呢，是从明朝的永乐年间开始送月饼。据这个中国民俗文化记载呢，月饼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文献 啊，也就是南宋的时候给他命了个名。 南宋的时候就开始 但不知道那个月饼是不是 咱现在吃 的一 个月 饼？ 对，我当时好像也在某些影视剧当中，具体是哪部我忘了。那月饼转了大个儿，然后就是做的跟那个有点像，也不能说发糕吧，就是那个硬硬的那个饼，吃起来还有点甜的那个，就是砸人。 啊，我知道这个山西那边好像就 是 这么做月饼的。 内蒙现在好像还是这样的月饼。 对，我当时 里边不是包馅的那个。 还挺好吃的。 嗯，对，哎，有点像那个核桃酥、桃酥 杂粮 的 那种感觉， 杂粮桃酥那种的感觉， 对对对，甜甜的。 对，周密的《武林旧事》卷六《争作从时》和吴字幕的《孟良录》的卷十六呢，荤素从时殿中均提到了月饼，但是只是一种普通的面食，为这个四时点心，四时皆有，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啊，任变所换，不误主顾。 它不是这个节日特定的一种食品。 对，没错，你不像现在啊，你说马上到了中秋节了，各种店家啊，或者是这个 对，都开始搞这月饼的促销 啊，开始搞这个月饼促销啊，我这月饼什么馅儿什么馅儿的呀？这 明天月饼就开始降价。 对，明天还会有人买吗？你说你要说错过一个出行的高峰期，这个我信，你错过一个买月饼的高峰期，这个。 但是有些月饼还挺好吃的，冰皮月饼，还有那莲蓉蛋黄的，特别爱吃。 手动音效。对，这个并未与中秋节产生任何联系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南宋时候这个文献里边提到的月饼这两个字， 就是一点心， 对，就是一个市民的点心，真正明确 什么时候都能吃。 对，真正明确提到中秋月饼呢，是明代的文献， 从朱元璋开始。 对，这个也不一定是从朱元璋开始啊。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当中记载说，8月15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宜，取团圆之意。你看这个时候也是明朝的时候，明代的文献，那个时候也是会取团圆之意。 对， 当然有可能后来就说这个往这月饼里塞纸条啊，可能是当时大家先传递月饼一起团圆之意，然后大家发现不了这个，可能是这样的想法。对，那么说这个老北京人中秋吃月饼的习俗呢，始于何时啊？这个并未见到史记中有确切的记载，至少在元代以前的史料当中呢没有记述啊。元代的 没说过吃月饼这事儿。 对，就压根没提过这事儿。这个元代的熊梦祥所著的《纪今志》， 这是西京 啊，西京志，对对 对，是一本专门记录这个当时叫做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的风俗的史籍啊，其中写了中秋节赏月的风俗以及各种新上市的瓜果，但是都没有提到月饼。哎，这巧了哈，挺好玩的。 对， 元朝的时候 在北京记录这个北京周边的这个事情，说当时还没有月饼， 有中秋赏月这个事儿了，但是没有月饼。那个时候大家吃什么呢？水果 瓜果。 对，一直到明代呢，史籍当中才有了关于月饼的记述。明朝万历年间啊，沈榜在这个《晚蜀杂记民风》当中说，8月馈月饼的条目下称，世数家居是以月造面饼相宜，大小不等，呼为月饼。然后这个下边的翻译基本上就是，以果为馅啊，巧名异状啊，有一饼值数百钱者，当时就能值数百钱了。 对啊，当时就已经有这个高端月饼， 就有高端月饼了。 明朝的时候就有高端月饼了，但是想一想现在的这些高端的，比如燕窝馅的呀，红草的呀， 主要还是看这个食材， 对，还是看食材。 贵贵， 你看当时说的就是以果为馅嘛，对吧，加入各种这个水果啊，往里边放，以果为馅，然后一饼值数百钱，一饼值数百钱。这么大个饼， 数百钱，主要咱们也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这数百钱到底， 那挺贵的， 也挺贵的， 应该能值个两三顿饭钱了。您看看之前古代的电视剧啊、影视剧啊，你说这个我吃一顿饭多少钱？那电影二说，可能大鱼大肉二两银子是吧？这样的， 对对对。 那你看普通要俩馒头，这二钱银子是不是？差不多百钱那不少了。所以啊，可以见得呢，从明代开始，北京人就已经将这个月饼视为中秋食品。 对，中秋一定要吃的。 对，因这个晚黍啊，也就是刚刚沈棒所写的那个晚黍杂记，晚黍的晚呢，指的是明清时期的宛平县， 就在现在北京的近郊区， 对，西边那地方。然后明朝的崇祯年间呢，刘若愚在他的这本书里边也写到，自八月初一日起，既有卖月饼者，至十五日，家家供奉月饼瓜果。 哦，也就是说，这个月饼其实是祭祀供奉的时候用的。 当然，你要是现在想一想，从中国这些传统文化看下来的话， 对， 瓜果，梨桃。 都是祭祀用的， 这可能跟这些东西都有相关的嘛，大家都愿意取一个吉祥如意的好彩头、 这个、意象。 嗯， 我记得其实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吧，就那个时候咱们就有这个君主啊，要在春天的时候要祭太阳，秋天的时候要祭月亮。只不过现在这个有了八月十五这个日子之后，大家可能就都选择在这一天进行这个祭拜。 对，没错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古籍当中的记载。实际上呢，这个北京人中秋节吃月饼以及馈赠月饼，很有可能是始于明代永乐年间。这个朱棣于建文四年，也就是1402年在南京登基之后啊，次年就改年号为永乐，然后呢，在1420年呢迁都于北京。当时的南京的风俗啊，也就是当时叫做金陵的风俗呢，叫做走月啊，这个本是江浙一带的旧俗。最初呢，是人们在这个中秋之月三五结伴，或游览于街市，或泛舟于河湖，或登楼观赏月华。后来呢，演变为借中秋月圆之际拜访亲友，馈赠月饼、糕点、鲜果等等的食品 啊。 对，这叫走月。 哦，这还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词， 有点像那个咱们在正月十五的出去逛花灯，就看花灯 啊，就一个特别的这个 对 节日的仪式。 对，当时呢，人们叫做走月啊。然后等到这个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呢，许多的江浙籍的官员啊、商人以及家属呢，也随之来到北京。走月的习俗呢，也就正式的传入到了北京。最初呢，只是这个王公大臣呢，富商贵族之间在中秋时互这个相互走月，你来我这儿，我上你那儿，我给你带一块月饼。对，然后后来呢，就在民间普及起来了， 大家就都开始吃月饼走月。 对，据这个《民工史》记载呢，从八月初一开始，京城街头呢就开始卖月饼的。人们除了买月饼，还会买西瓜呀、藕啊等等等等，赠送亲友，一直等到八月十五月亮出来的时候，便烧香拜月，随后分食月饼、水果等等。很多人家到夜尽的时候才会散席。然后到了清代啊，这个顺着时间来往下说。到了清代呢，这个已经开始盛行京味儿的月饼了，已经成了这个中秋的习俗了。 京味儿月饼，京味儿月饼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对，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说这个到了清代呢，送月饼已经成为了京城当中中秋的一个礼俗。 对，这个时候必须要 送月饼了。这个名 是任务了。 对，据记载呢，乾隆年间啊，每逢中秋，皇上便颁旨令御膳房准备月饼，除了自食之外呢，还要遍赐王府的福晋格格以及各种大臣啊，以示共享团圆之际。以后呢，这个官府民间皆效仿，一直到八月十五，京城内送月饼便成为了礼俗啊。清代顺天府各州县志当中，多有十五日亲友宾主各馈月饼的记载。 就是从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开始把这个互相赠送月饼当成一种真正的礼节或者是真正的习俗 任务去做了。 对，没错啊，这个也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清代的时候啊，大家已经开始把这个当成一种礼节了。那么在稍后的时间里呢，再来跟大家讲一讲清朝之后的故事啊。这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啊，刚刚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送月饼习俗的由来，一直从元代一直到清朝的时候啊， 然后呢，我们说从清朝往下说啊，这个从清末一直到民国的时候呢，北京的月饼的品种不但有增加，其他的口味呢也逐渐形成了流派，就是、当时大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送单一的种类的月饼形式了，也是增加出了各种各样口味流派的月饼，有这个京式月饼啊，对吧？苏式月饼、广式月饼等等等等，其中 广式月饼是加腊肠吗？ 对， 为什么我一想就是腊肠？ 你怎么不加一烧鸭、烧鹅进去呢？ 叉烧肉也可以。 你吃着不腻的慌吗？ 你月饼本来就腻嘛。黑暗料理。 对，你这是真是黑暗料理。 还有小龙虾馅儿， 小龙虾馅儿的。对，一会儿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月饼的馅儿啊。其中呢，以这个稻香村以及桂香村为代表的苏式月饼啊，这个比较著名啊，松脆香酥，层酥相叠，重油而不腻、咸甜适口，颇受人们的 月饼 对，颇受人们的青睐啊。这个月饼还是挺好吃的。你刚刚一说这酥皮月饼，我这突然想了一下，流流口水。 这酥皮月饼其实加肉挺好吃的， 对，这还是挺不错的，咸口的月饼。然后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月饼的包装啊，一共有两种，这说的都是最原始的那种包装，也不能说最原始的，就是时间再往稍前再久一点的啊，包装呢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的糙纸包裹，即将这个包装纸放平之后，再将月饼整齐的码放在上边。多的呢是包上两层，最后呢在上面附上一张大红的盖纸，俗称叫做门票啊，上面呢印有店铺的字号，最后呢用纸绳一系就行了。另外一种呢是用这个礼盒包装，俗称呢叫做点心匣子，算是比较讲究的，其中为这个长方形啊，也有这个方形的呀，六边形的、圆形的，大小不一，但是外边呢多印有这个花花绿绿的图案。先在里边放一张油纸为铺衬，然后将月饼一块一块的码放好，盖上衬纸和盖，最后呢也附上一张大红的门票，用绳一系就送人了。 哦，这还挺讲究。 对，还有更讲究的呢。 还有更讲究的。 对，再讲究一点的呢，这个比如说过去出售的月饼大多都是现卖现包装，极少有提前装好的，就像现在包装在这种这个这个小塑料袋里的，比如这各种各样的小盒里的这样的，而且呢这个月饼盒子只放月饼不放其他东西， 只放月饼， 对， 也就是说它这盒子是专门为月饼而生的， 对， 就是你这个要拎其他东西去你还必须得重新再包装， 对， 对，没错，就是这意思。因为当时呢这个人们可能有这样一种想法啊，这个忌讳将入口的东西呢和其他东西混在一起，认为这个不太干净。当然啊，这个更讲究一点的北京人呢，在中秋除了送月饼之外，还常带一个果篮，里边有这个石榴啊、柿子、苹果等等，每种水果都有讲究。石榴呢，象征着子孙满堂啊；柿子寓意为事事如意；苹果则蕴含着平安之意。 哎呦，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 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 对，受教了。 对，所以说啊，从整个月饼这两个字的由来一直到现在，大家把这个在中秋节送月饼当成一种约定这个的习惯之后啊，这确实当中的历史呀以及它包含的整个的发展还是挺好玩的。你包括该送什么呀，上面盖的那东西叫什么呀，叫门票，是我头一次听说 啊。 对，总而言之呢就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了，大家也可以有兴趣的也可以多了解了解关于月饼啊，关于中秋节的一些历史故事，毕竟中华传统上下五千年文化啊，这个有好多好多不为人知的而且特别好玩的故事， 对，我们可以讲究点过中秋， 对，等待着大家去发现啊。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来接下来的这个青年会客厅。哎，我突然想在放歌之前先来给大家分享一段视频，刚看到这段视频， 分享吧。 对啊， 给你这个权利， 对，给我这个机会，谢谢大家。 耽误大家时间了， 耽误大家时间听歌了啊。对，接下来呢，这个视频啊，可以说是一个 也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玩比较有意思的关于中秋节的视频。 嗯， 因为这段视频的录制者以及上传者是之前我们青年广播的台湾的实习生 啊。 对，现在人在台湾正在上课，这个不能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来给我们介绍台湾当地的这个中秋节的就是怎么个 过 法，对，当地的习俗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就给我们上传了一段视频，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一起来了解一下，一起来看看。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林佑君。那说到中秋节会做些什么呢？在我这边除了吃月饼、吃柚子之外，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烤肉啦。那我又刚好是属于比较喜欢烤肉的那类型人，所以每年的中秋喂一下，那气氛真的超级棒，也算是过了一个吃很饱、喝很多，然后也叙叙旧的一个很好的中秋节。 非常可爱的一个女生，哎， 对，超级棒。 对，你看，人家还要吃烤肉呢。 哦，我也想吃烤肉，好饿呀，还没有吃早饭。 对，大早上吃烤肉对身体能好吗？你这个， 我不管。 哎，多吃两块月饼吧。好了，那么在一小段歌曲过后啊，这个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青年会客厅，一会儿见了。 Let's go to the beach, eat,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the Bud Light. Bad bitches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The Patron, oh, let's go get it down. The sound, oh, yes, I'm in the zone. Is it 2, 3? Leave a good tip. I'ma blow all of my money and don't get pooped. I'm on the 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泼而西在南，会选手西海峰，南以566分的成绩，一国金牌。 我们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

我认为北京的夜晚跟台北的夜晚没差，一样那么的迷人，又那么的忧郁。我好想家，我爱北京，我下次还会再来的。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台湾青年看北京》，我是王尊明，再会。 青年说，继续说。 北京时间的9:10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8.2 FM 92.7 Fresh Radio 的青年说，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中秋节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嗯，特别之处就在于我们还在上班。 对。 好的，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通过我们的 FM 98.2 FM 92.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 对。 好的，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通过我们的 FM98.2 FM9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另外一种方式呢，通过收看的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嗯，同时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 嗯，没错，刷点小礼物啊，看看这个我们俩在中秋节这么辛苦也是可以的。嗯，对，刚刚呢，这个在这个播放《台湾青年看北京》这段片子的时候呢，我们俩还在聊这个台湾当地的这个中秋节的习俗，然后刚刚也给大家分享了这个一位台湾的小美女， 对，一个特别喜庆的 姑娘啊，来给大家分享了台湾的中秋节的过法。刚刚呢，我们也发现了自己的公众号， 对，更了一篇跟中秋相关的， 对，关爱青年计划。 为什么你觉得小时候的月饼好吃？ 为什么你觉得小时候的月饼好吃？ 首先 问 你觉得小时候月饼好吃吗？ 我觉得好吃， 我也觉得好吃。你们俩 真的好吃，对，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他们两个啊，对，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青年会客厅的两位同学啊，这个依然为了自己的学业，我们俩是为了自己的工作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这两位呢是为了自己的学业坚守在这个课桌前面啊，现在是主播台前面的两位同学，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 我们的刘爽和叶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子。 我是刘爽。 两个声音非常甜的女生。 我先不说，大家先猜一猜两位是学什么的。对，我先不说。就是咱从外表这个可爱的 声音形象上 面，对，声音形象来看，大家 肯定不知道，绝对猜不出来，绝对猜不出来。 对，之前两位是理科、 工科 啊，对，工科，这比理科还要更严重一点， 更严重， 后面带着工程， 对，工程，对，之前学的是广播电视工程， 对对对， 对，那就是跟我们广播行业跟整个媒体行业息息相关的一门学科了， 是需要编代码的那个专业吗？ 很广。学过广播，也学过电视台一些的操作都学过。 那所以就是知道我们这套系统是怎么从话筒出声到电线上播放，再到长波短波。这个默默的点头吓到了我。 但是都只是在理论上学过，实践、 就没有操作过， 对， 也就做过实验之类的。 好，那主播台交给你们俩操作一下， 操作一下，实验一下。 别了，那咱俩可能因此犯点什么错误。 算了。 对，我们接着说回啊，刚刚这条消息啊，这个为什么你觉得小时候的月饼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小时候的月饼好吃。既然今天也是中秋节，请两位来到直播间呢，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于中秋节的这些故事啊。这个毕竟大家都是还奋斗在一线，对，工作也好，学习 也 好，也 没有回到家里，还在上学， 非常勤劳的人们啊，非常勤劳的人儿。 这个中秋节有没有吃月饼啊？两位，叶子， 我还没有， 没到吃的时候。 对， 还没到吃的时候。 今天都是中秋节的正日子。 今天是因为早晨起得太早。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我早上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啊， 你还去食堂吃饭了，我羡慕。 然后就看到食堂还是摆着一块块切好的小月饼，虽然不知道什么馅儿，但是看到就这个还是挺符合节日气氛的。 哎，那说到这个吃月饼这馅儿，你们都喜欢吃哪个馅儿的月饼？刘爽喜欢， 我偏爱豆沙、枣泥。 豆沙和枣泥。 刘爽是哪里人？ 吉林人。 吉林人难道不应该喜欢？东北人不应该喜欢吃五仁的吗？ 真的吗？ 我们小时候不都是五仁月饼吗？ 我小时候吃五仁，它里面有那个绿的和红的那个糖丝儿。 对呀、啊， 我小时候会把它拿出来。 果脯。 你不吃那个？ 不吃。 我小时候 不 吃那 个。我也特别不爱吃那个，我特别吃不了那东西。 啊？ 特别不爱吃，就因为那个，我从此不吃五仁月饼。 然后我到现在都会养成一个习惯，就现在一些、比较就是稍微有一点牌子的那种月饼，然后我就掰开之后，我就看它里边会不会有那个东西，然后发现没有，我就放一边了。 可能那个东西， 也许 、 算了。 逼 一，手动逼音是吧？ 那我们接下来问一下叶子，你喜欢吃哪个馅儿的月饼？ 我特别喜欢吃蛋黄的 啊，跟我一样，我也爱吃蛋黄。 叶子是哪里人？ 我是西安的。 西安的， 西北那边也不算特别西北， 西 安还是 西安还是对小吃蛮多的。 嗯， 哎，那 特别能那个。 西安当地有什么就是比较特色的月饼吗？ 嗯， 就是有西安特色的月饼， 就像山西的那种大月饼， 比如说山西的那种大饼啊，十面的饼。 好像有一个牌子叫红星，就是西安特别有名的一个月饼的牌子 啊， 然后会做很多点心。一般西安当地人会买这个牌子的月饼送给亲朋好友 啊，只是单独的一个牌子而已，它并没有什么特色的当地的月饼。 但是因为我觉得它不太好吃。 你是不是西安人？你是不 是 个假 西安人？ 会不会说陕西话？ 我不会说陕西话。 完蛋了，这话问跑了。对，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话题当中来啊。为什么大家你会觉得小时候的月饼好吃呢？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会这么觉得？ 为什么觉得小时候月饼好吃？因为小的时候吃的还少，当你吃了那么多年之后， 你会发现 腻了。 对，哎，有点像过年吃饺子一样。 过年吃饺子我现在还很爱吃。 对，我现在也很爱吃，但是 饺子醋很重要。 对，但是你就有没有会觉得在现在在过年吃饺子，或者是说在元宵节吃汤圆儿、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远没有小时候那种 仪式感。 对，那种仪式感，那种欢乐，那种喜悦。 这说起来，我们家的粽子还冻在冰箱里。 好家伙，五月份的粽子还冻在冰箱里呢。 自己家做的，不知道能不能吃了。 对，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就可以啊，不是，然后还得选择我们的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说一说为什么你觉得小时候的月饼好吃啊。 又抛出一个问题。 对，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小编给大家写的这篇博文啊，我觉得还是蛮感人蛮感动的。对， 感动的。 对，大家两位也可以一块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为什么喜欢吃小时候的月饼？ 因为我觉得当时小时候可能想着父母在身边，然后团圆。今天我看一个公众号，然后我觉得挺感动的。他说你现在在外面，虽然说是小时候一直和父母在一起过节，但是现在一个人在外面，然后离着父母远了，当他慢慢变老的时候，然后你自己也在慢慢的长大，你在做你想做的事，而忽略了他们。然后虽然平时很少沟通，但是过节的时候一定要想起他们，哪怕是打一个电话呢。是不是有点深情？ 有点深情，非常深情。对， 眼睛一酸， 对，鼻子一酸，眼睛一酸，哗！ 因为现在的我们都没有在家里面，我们四个人都是在外，算是在外地。 对，都是 算 在 外 地。包括现在北京好多人这个都没有回家嘛，毕竟这算一个小长假。 对， 远离父母，远离家人。但是中秋节还是一个寓意着团圆的日子， 对， 所以大家很有可能会有这样，毕竟这算一个小长假， 对， 远离父母，远离家人，但是中秋节还是一个寓意着团圆的日子， 对， 所以大家很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哎，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假太少了，只有三天。 气氛瞬间被打破。 你今天关注的点真的好奇怪，我跟你讲。 想想要是这个国庆节七天假，肯定回家是很 方便 的。上班啊，别提了，不要提，我不想听，我拒绝。 对，那我就来还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小编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啊。 嗯， 他说呢，前几天他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有人手里边拎着月饼礼盒，然后看了看手机上的日历，说中秋节到了，确实是该吃月饼了。你看，确实是该吃月饼了哈。然后凑巧的是呢，下午回家的时候，各个的公司啊发的月饼呢已经到家了，他尝了一块，味道呢就是淡淡的甜啊，这个口感也是很细腻，一直啃到后来呢还是很香的，但是想了想还是觉得小时候的月饼蛮好吃的。 嗯， 为什么觉得小时候的月饼好吃呢？他说啊， 有这样的故事。 对，他说以前哥哥还没有工作的时候，每逢到中秋节，他爸爸的单位呢都会发月饼，味道还是很不错的。爸妈呢会拿出一些送到奶奶家和姥姥家，我也会拿两块到学校跟这个同学分着吃。那个时候的五仁月饼就遭人嫌弃了吗？ 反正我是一直嫌弃， 啊，一直嫌弃，好吧， 一直嫌弃。 那个时候呢，五仁月饼总遭人嫌弃，但是老爸发的月饼中，他特别喜欢吃五仁的这个， 可能就跟这个制作的手法不同有关系。 因为这是老爸发的月饼，我要强行把这个点掰回来。 为什么？ 这是一段强行的煽情故事。对，他还是说啊，小时候月饼好吃源自于父母的用心。他说好像是很小的时候，家里都会自己做月饼，那个时候呢，妈妈是主厨，爸爸呢就是主厨旁边的小帮工啊。那个时候月饼的馅儿没那么讲究，买一些红豆和绿豆，把豆子洗干净蒸透去皮，再加点红糖和白糖一搅和啊，再把这个用勺子把这 豆 粒碾碎，这样就做好了。 好香啊。 嗯， 感受到 真的是 为什么读这个就开始 要流口水了。 对， 我们的点真的好奇怪。 因为饿吗？因为中秋节还没有吃早饭， 可能这个 我回去哪怕是五仁月饼我也要吃一口了。 什么叫做哪怕是五仁月饼？ 哪怕是五仁月饼我也要吃一口了。 对，接下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啊，这个我们抛开五仁月饼的话题。他说小的时候贪玩，妈妈呢和面的时候总会捣乱，问妈妈要一块面，自己祥装大人的模样啊，在手里摆弄，然后呢妈妈和面的时候往里面加了油和鸡蛋，看着妈妈的手在面盆里边反复的搅拌揉搓，用不了很长时间呢，这面就和好了。 嗯， 然后就是包啊。 对， 只见这个妈妈把这个馅儿包在已经擀好的面皮里，一捏一团，然后用两个掌心呢反复的去揉这个面团，等到面团表面光滑了，再把面团放到案板的一边，等到月饼馅儿没了，案板呢也就满了。 嗯，很有画面。 其实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这个基本上也能体会到，有点像刚刚刘爽说的这样，更多的是我们喜欢的是那颗心。 对， 或者 是 说那种 背后的那种人文的东西。 对，或者是说那种当中秋节我可以对 氛围， 对， 我可以在父母身边，我可以在姥姥姥爷爷奶奶身边的那种感觉。 嗯， 更喜欢的是这个东西。 而且中秋节一定要是和就是父母啊家人在一起，才能感受到这种团圆的气氛，是吧？ 对 对。 嗯， 哎，说起来， 看到最后一条啊，再加一句，他写的最后一句话跟大家说一下，他说以前经常听长辈说现在的东西大不如从前了，没有以前的吃着香了，原来一直不明白有什么差别，但是现在终于能够感同身受了。 可能只有在他乡的时候才能够感觉到， 或者说 自己家的月饼是好 吃，或者说不一定在他乡，或者说真正自己一个人成长了，一个人长大了，离开父母的关心了，离开那个能帮你遮风挡雨的小伞了，对，这个港湾能供你停靠的港湾了，你就会真的感觉到这种跟自己的长辈，跟自己的前辈的那种想法， 亲人们一起吃月饼时候的那种心情。可能我们在这个很多年没有回家过中秋节之后，再次回家过中秋节，再次吃到家里的月饼，还是像小时候那样的口味。 嗯， 还是原来的配方， 可能会哭， 原来的味道。 接下来我还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啊，想问一下你们有多久没有回家过中秋节了？上一次在家过中秋节是什么时候？刘爽先来说一下。 我应该去年过回去了，去年十一赶在一起了。因为去年暑假准备考研，然后没回去，然后十一刚好保研了就回去了。 说的都这么轻松，你们好意思吗？ 来，那叶子， 我这作为我坐在仨学霸面前，我现在这个我还 我们都没有强调，你自己非要强调。 你等一下，我才发现，哎，我坐到三个学霸，三个这个 研究生 面前，我的天哪！ 考一个吧。 我这面前应该摆两本牛津词典。 哎，那叶子上一次是过中秋节在家过是什么时候？ 大概也是 去年的时候， 两年前可能。 两年前。 对，好像有那年是开学也比较晚，然后中秋也比较早，正好中间就有一周的时间，然后我就没有回来，就是开学了我没有回来，在家过了一周，然后把中秋过完了才回来的。 这么溜， 就稍微有点大胆。 这个真的是很大胆。人有多大胆，假有多长，这我压不上韵了。 人有多大胆，假就能放多久，也压不上。 你这也压不上啊。 拒绝。过。 年有多大胆，假有多大产。这强行押韵，这是 强行押韵。 对，当然也欢迎 大家给我们 对 留言， 给我们留言， 有 提提好的意见啊。 押韵的。 对，当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观看到我们今天早上的青年说，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中秋节自己身边或者是自己发生的那些好玩的小故事，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的月饼有什么新鲜的馅儿啊，这个关于中秋节的种种好玩的东西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除粽子之外的中秋节南北月饼的讨论。 好复杂的问题。 Let's go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es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The Patron, oh, let's go get it down. The sound, oh, yes, I'm in the zone. Is it two, three, leave a good tip. I'ma blow all of my money and don't get too I'm on the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 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国西北南风险少，西海风达以566海里，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佳妮，同时也要欢迎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刘爽和叶子。 欢迎两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个我们在刚刚上半段的节目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了来自于台湾的这个节日问候，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一段 来自英国 更远的地方， 对， 来自于英国的节日问候，一起来看一看。 时隔七个小时的问候， 这个也是我们台之前的主持人， 对，楚嫣。 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可爱的蓝精灵的话啊，这个是他之前对给我们发过来的一条中秋节的祝福，一起来听一下。 大家好，我是楚嫣，没想到远在千里之外又和大家见面了哈。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话我相信对于身处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留学生们来说是感触最深不过的了。那么我作为在这个千里之外的留学生们的一份子，我觉得对于中秋节这个家家团圆的日子感触也是非常深刻。但是呢，这个感触可能有点出乎大家的意外，就是我并不感到孤独。因为在中秋节这一天，在国外有很多华人、华人老师、华人同学都会选择一起欢聚一堂。大家呢会在一个中餐馆点一大桌子菜，吃一吃平时吃不到的口味。同时呢，也会有很多这个中式的月饼在国外有卖。比如说，现在我身处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谢菲尔德大学。谢菲尔德大学的基本上的所有的中超都会卖中式月饼，那个价格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亲民的，所以说在美食方面 这个过节是不会亏待自己的，这一点要放心。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在国外我刚刚提到了并不是很孤独，为什么呢？因为不光是中国人会过中秋节，很多外国人也会过中秋节，因为世界只有一个月亮，大家对于月亮的崇敬之心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比如说我身边呢就有很多韩国的朋友，他们呢就对他们的对于中秋节不叫中秋节，他们叫秋夕节。所以说在中秋节这几天，周围这几天前后几天呢，会跟很多韩国朋友在一起来讨论这个关于月亮的文化，同时呢也会在一起吃饭聊天，然后聊一聊大家各自家乡是怎么过中秋节的。那我印象很深刻，韩国人过中秋节呢，就是会做一种他们国家当时比较有韩国风味的这样的一个月饼，也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那除此之外呢，最后我们还会跟大家跟国内的父母啊亲人啊，有一种通过打电话视频的方式来互相祝贺各自节日快乐，互相问候。我觉得这样呢，虽然远在千里，但是移动方式这个媒体的创新改变了我们表达感情的距离，我觉得这样并不觉得很孤独。所以说总体来说，我个人在国外过中秋节，在英国过中秋节的感受呢是非常好的。听完之后发现这个 丝毫不需要我们去想他， 对，也不需要我们安慰他什么在异国他乡过中秋节中秋快乐都不想跟他说， 这个人真的是有点拉仇恨的意味， 有吃有喝。 哎，对，当然啊，也是同时呢也是要祝在全球的华人啊这个中秋节快乐。虽然他们可能通过我们的广播收听不到，但是 对我们依旧有这个祝福给他们。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跟我们两位嘉宾聊一下这个中秋节怎么过。先问一下我们刘爽啊，你的中秋节既然没有回家是怎么过呢？除了今天是来到了直播间。 对，在直播间 中秋三天，第一天两个约，第一天约了之前就本科一起玩的同学，然后正好刚刚有一个人是当两年兵回来的然后大家约了一下，然后因为我们都毕业了，就上学的上学，工作的工作，所以平时也挺难见的。然后见了一面，然后玩了玩，聊了聊，觉得挺开心的。然后晚上的时候导师有约，然后 导师有约， 对，然后带着一大帮同学然后去参加，然后师母超级好，给我们包饺子吃， 哇， 然后就真的有过节的那种感觉，特别团圆的感觉。 我们导师为什么不给我们包个饺子呢？ 强行， 因为你的导师在出差。 强行的 Q 导师是吧？ 导师听不到，导师听不到。 那叶子呢？这个中秋节怎么准备怎么过？ 我前两天刚过，这两天就是和平时比较关系好的小伙伴出去约顿饭啊，然后聊聊平时自己的 生 活， 聊聊理想。 然后一会儿今天中秋节嘛，也不能回家，就准备 再约一波。 就比如说一会儿要和我亲爱的刘爽一起再去约顿火锅。 哇，好棒啊，羡慕。为什么他们的中秋节都这么的就是色彩斑斓，有滋有味儿？我的中秋节基本上就是在家里宅着过去了。除了今天来了这个节， 那你的中秋节还算蛮好的。我的中秋节三天假期基本都是在台里过的， 劳模 啊。这个当然呢每个人都有自己中秋节的过法嘛，这个既然不能回到家里去，也是要给自己的家人爸妈妈打个电话， 对，发条祝福。哎，但是说到这个祝福这件事情啊，中秋节的时候大家会不会就是像那个像春节的时候挨个发短信啊，祝师长啊，祝长辈们这个中秋节快乐，你会这样吗？大总 会啊。 你会？ 对， 刚刚发了吗？ 今天早上太早了，我怕影响大家睡觉。然后你说发完之后，你这某某老师祝你中秋节快乐，然后这个大早上五点多钟给人打电话，老师醒了吧，祝你中秋节快乐，挂了，然后第二天给你拉黑了，多害怕呀。 害怕。那叶子呢？叶子的 我们可能就是在实验室的话， 实验室 对，在实验室的小伙伴会一起给老师送一点小礼物什么的。 送点月饼啊之类的。 中秋节老师也没有放假吗？ 他们放假了，就是给他们送到办公室这样。 哇，送月饼好贴心啊，这是实在的，比祝福还要实在。 对，这个特别好。 刘爽呢？ 我应该也会发一些吧，然后但是他说是凌晨，怎么太早？然后我今天凌晨就收到了一条， 那可能是失眠了，没睡着觉。 估计是群发定的点儿。 哦， 哎， 是这个 群 发，还不如不发。 这还不如不发，这真的不如不发了。 嗯。 哎，那比如说现在作为90后啊，同一批90后的我们，在中秋节会不会去主动买月饼，或者是做一些具有仪式感的事情？ 会去，就是比如说晚上大晚上裹着大衣出去看月亮吗？ 会吗？ 我会吧，今天晚上可能就去操场上散散步。 今晚还去 对，我们俩已经去 了，我们已经连续两天去 了， 然后天天看着那月亮怎么越来越圆，然后他告诉我说 越来越圆 当然越来越圆。 对，我就特别诧异，说哎，月亮好圆，他说快过节了。 你们两个说这个话是 你们两个这假期就连着中秋假期估计都忘了，怎么月亮好圆？中秋了哦，原来快中秋了。 中秋了呀，哦，天还冷了呢，哦。 其实想想，中秋也比平常多放了一天假而已。 对， 就 一天假， 也 就 是比平常多放一天假。上学的时候可能就赖了一天床而已。 对，那就一天没课。 嗯，对。那会不会就是有意识的去买月饼？ 会，应该会。 有没有？ 毕竟是过节嘛，而且从小到大都是吃月饼长大的嘛。 嗯，还是要做点仪式感的事情。 对， 还是要有那种想法。你会不会就是有意识去买月饼？除了妈妈给送的这个不爱吃的五仁月饼之外， 我应该不会。 为什么？ 因为有了， 因为已经有了月饼就不需要买了。 我不是特别爱吃月饼。 对，但是这种有仪式感的事情啊， 有仪式感，可能谁要送我一个月饼，我会特别开心。 生活需要仪式感，然后我瞬间从下面掏出了一盒月饼，叭摆到了这儿。 有没有什么就可以网上过中秋的办法，可以不用买出门， 云 让我宅在家里过的 云中秋是吗？你可以想一想这个办法。 云中秋是不是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 对，可以跟大家一起云中秋云赏月， 我们一起团圆。 对，其实说到这个吃月饼啊，这个每年呢大家可能都会聊一个事儿，就是月饼里边又增加了什么新馅儿， 稀奇古怪的馅儿。 最近周黑鸭出了一个麻辣馅儿。 哎， 周黑鸭麻辣馅 儿。什么牌子？ 我说错了吗？ 周黑鸭。 我说错了。 周黑鸭不是卖鸭货的吗？ 对啊对啊。 他出 麻辣馅儿的月饼。 月饼。 对。 麻辣馅儿的月饼。 这里面加什么鸭脖吗？ 他加的是鸭脖。你不怕你不怕 也得 硌 着 啊。 这怎么加呀？ 这个我没吃过， 你可以看一下，前两天公众号炒的还挺火的。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去品尝一下，尝一尝这周黑鸭味儿的麻辣月饼、 嗯。这确实是一种不错的营销手段，我都想买月饼， 鸭脖 尝一尝。 但是最近比较火的，比如说小龙虾馅儿的月饼， 那小龙虾馅儿月饼还挺好吃的，据说 麻辣小龙虾馅儿的月饼， 嗯， 然后韭菜鸡蛋的月饼 啊，那个见过图， 对，这个之前见过， 没有西红柿鸡蛋的吧、 这个？这个好像还是去年的炒的挺火的， 对，去年一度非常火，还有各种各样的 韭菜鸡蛋馅儿月饼，这好家伙，真的跟那个馅儿饼一样一样的啊！ 我还知道一个馅儿月饼，抹茶馅儿。你们可以想象吗？就抹茶那种质感，我是特别受不了抹茶那个味道。 其实还好啊， 还好吧， 还好。但抹茶跟月饼结合到一起， 那就是糕点呀、 啊。对啊，糕点吗？ 月米饭。 可以的，你们两个是， 因为我还挺喜欢抹茶的。 叶子喜欢吃抹茶吗？ 我还挺喜欢的。 你们为什么都喜欢？我被孤立了。 我还挺想结束之后去尝一尝的。 哎，我一直觉得抹茶是黑暗料理之一。 对，那说到这儿啊，其实这个现在正在收听我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肯定有不少来自于南北方那个差异不同的地方。南方的月饼和北方的月饼肯定也是有 不大一样的。我就一直在好奇，这个广式月饼到底加不加腊肠、叉烧之类的。 就南北方那个差异不同的地方，南方的月饼和北方的月饼肯定也是有 不大一样的。我就一直在好奇，这个广式月饼到底加不加腊肠、叉烧之类的，应该有吧？ 加不加腊肠和叉烧？ 我记得我吃过一个那种四川的月饼，它是夹着一种就是肉还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们俩吃过没有？就咸月饼。 咸月饼这个？ 那个没尝过， 好像上海有一种鲜肉月饼。 鲜肉月饼， 对对对，就是鲜肉月饼， 里面是有鲜肉馅，我觉得还挺好吃 的。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哎，又饿了。早饭没有吃， 又饿。 内蒙的月饼里面夹的是奶昔， 内蒙的月饼不是一大方块吗？ 大方块是那个山西，靠近山西。 但是我上次去内蒙的时候，他们给我分的月饼就是一个大方块，跟那个桃酥似的，可老大的一大方块，然后早上要配着那个稀粥吃， 要不然咽不下去是吧？ 对特别好玩的一件事啊，在这里呢也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南北方月饼馅儿的这种差异啊，这个 有什么差异？ 对，也是有人说啊， 有腊肠吗？我就关心这个， 你就想着有腊肠吗？你等我给你找找啊，我看一看。 嗯，而且要甜口的。 好好好好好，这个他说他同样是学生，说今年刚上大学，然后呢宿舍里面又都是北方人，于是呢就决定和南方的月饼搞一个联谊啊，共度中秋。所以呢在某宝上找到了蛋黄莲蓉月饼，没有一身黑，不过也是怕了怕了。蛋黄莲蓉月饼有吃过吗？ 挺好吃的呀， 蛋黄 莲蓉 月饼。我昨天倒是吃了一小块的冰皮的蛋黄莲蓉月饼，那还是味道还是不错的，但是它 冰皮的有点干，还是吃那种传统的月饼蛋黄莲蓉的好吃。但主要是这个莲蓉馅儿， 这莲蓉馅儿这 不要太甜。 对， 哎呦，这说的 又饿了 又饿了。 然后他发的这张图片呢，这个暂时没法给大家展示啊，他这真的是两个鸡蛋黄，就不是那种稀稀的蛋黄， 我觉得挺好的， 真蛋黄啊， 真蛋黄， 是两个真蛋黄，就是 不熟 硬的打脸上那种的真蛋黄， 不熟的， 不是 没有熟吗？ 难道这种月饼会好吃的吗？ 挺好吃的呀，一般不都是这样的？ 我们俩 的意 见产生了分歧。 我最喜欢吃蛋黄月饼的， 我也特别爱吃蛋黄月饼，就是那种就是煮好的蛋黄放进去， 对对对， 而且要有咸味，咸蛋黄放进去。 我还是爱吃甜的。 哦，咸蛋黄配甜的真的特别好吃，别有一番风味，是不是叶子？ 是的。 你到底是不是北方人？ 这难道不是北方的月饼吗？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是哪的，反正喜欢吃就是了。 对，从小就必须要挑这个馅儿了。 蛋黄莲蓉馅， 感觉我接受不了。 蛋黄莲蓉月饼， 你们两个是朋友，我们两个是战友。 对，再来说另外一个，这个28岁啊，现居在汉中。嗯，这个离你挺近的啊。 嗯，离我挺近的。 对，汉中 都是陕西。 对，然后他说他是南北结合部的，是说这地方南北结合部的汉中，第一次吃苏州那边的鲜肉月饼，没吃下去第二口。 嗯， 本来呢挺喜欢尝试美食，当地人说好吃，好不容易去一次碰上个中秋节，觉得一定要尝一尝，就去超市买了几个回来。想象中呢它是那种红肉油亮啊，对，特别诱人的那种，鲜香四溢，充满着氨基酸的风味，结果咬了一口 哎呦好 肥肉。 对，确实这个南方的、 这个我没有吃过鲜肉月饼，我还是真的没 敢尝试。鲜肉月饼特别有风险，因为你就是一不小心就是能就是容易吃到那种特别油腻的，就让你接受不了。一般在南方的鲜肉馅饼是那种冰皮儿的，然后又干又油，那种刺激到一起。但是如果要是它没有那么油的话，这个月饼还是很好吃，或者是你把它当做咸菜吃。 把月饼当做咸菜吃， 就只能 像话吗？你为啥不直接吃里面的馅儿啊？ 必须得和点其他的，你干吃太油了。 对，然后这朋友也说呢，说这个是不是他买的不正宗啊？请苏州的小伙伴来告诉他一下，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苏州的小伙伴。 对，我们这没有苏州的小伙伴。他说也有人说啊，还是吃到南方的鲜肉月饼，他说咸咸的味道和较硬的口感让我感觉像是吃到了穿越千年的肉包子。 穿越千年的已经腐烂的肉包子，让你感受到那种坚硬的质感，化石的感觉， 有一点那种感觉，里边 特难嚼， 肉肉的像。 对， 如果有这个机会，你们两个会去尝试一下鲜肉月饼吗？ 会尝什么？叶子 会啊，当然会了。 我应该不会，我觉得我第一感觉就不太好。 我就是感觉这个鲜肉月饼， 你们两个真的是 你看 找到了战线， 外表特别硬那种月饼皮儿，贼硬那种的。 有人就喜欢拿这个练牙口，不行吗？我们就嚼啊，别这样看我，吃牛肉干不是一个道理吗？ 突然想给你放点电乐上去，让我的表情凝重一分钟好了。 接下来我看这还有一个月饼，这位网友啊，现在我想一脸平静的说一下，结合刚刚大佐的表情，自己曾经吃过的排骨猪手月饼， 排骨猪手，就是排骨加猪蹄儿。为什么我觉得应该还挺好吃的？ 不是，你为什么觉得挺好吃的？ 但是没有汤，是不是有点干呢？ 那你为什么要吃月饼啊？你直接喝排骨猪手汤好了。 好像也是这么个理儿啊， 对吧？那你看你为什么要把它包在这个就是硬硬厚厚的月饼皮儿下面，掩盖它不被人揭示的外表 面貌呢？哎，那我这个时候也想问一下叶子跟刘爽，你们有没有吃过什么奇葩的月饼？就想让自己吃的最难吃的一次月饼，描述一下那个经历吧。刘爽来，还记得吗？ 我还是小时候吃的五仁儿。 五仁战线， 嗯， 我应该也是五仁，我也不爱吃五仁， 看到没有？ 再见， 孤立出来了，孤立出来了。 再见，你这是强行拉战队，我告诉你。 哎，真的，那个五仁就是，你要不小心做的特别甜，然后里面，我妈妈每次做五仁都要搁好多东西， 这就不一定好吃了。 关键是我觉得五仁就搁一堆的东西，你竟然要把花生放上，瓜子放上，然后还要把芝麻放上，就这么多东西嚼到一块，难道不会很奇怪吗？ 嗯，不会呀、啊。 怎么能混到一起呢？ 嗯，不会呀、 啊。我觉得还豆沙、莲蓉啊， 我觉得 蛋黄比较好吃。 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可能不仅仅会被你们三个鼓励，我可能会被整个节目组的人鼓励。你居然喜欢吃五仁月饼？再见。对，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啊，这个现居住在上海的这个朋友说，他说他老家是东北的，然后从小到大吃的月饼呢，皮儿和馅儿都是常规操作，丝毫不奇葩啊，基本上都是甜馅儿的、 啊。 最开始 你这个对甜馅情有独钟， 你这个就包括肉粽跟咸甜粽子之分，或者是咸甜豆腐脑之分。 对， 但我们都是北方的呀。 对啊， 我就喜欢吃咸的。 对啊，不对呀、啊，你给我带沟里去了这。接着说他啊，他说最开始了解到奇葩的馅儿呢，都是从电视上看到的， 嗯， 以为只是少数商家炒作的噱头而已。但是呢，到了南方工作之后啊，真的是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原来真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做馅儿，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他说他第一次吃这个另类的月饼，是他的广东同事从家里带来的自制月饼，居然是咸鸭蛋馅儿的。 咸鸭蛋难道不是很普遍吗？叶子， 我也觉得挺普遍的， 我们都挺喜欢吃的。 我刚刚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你知道吗？ 可好吃了，咸鸭蛋呢，特别好吃。你吃一次，你绝对就会爱上了。 那 可向你强烈推荐。 但是我的感觉，咸鸭蛋配月饼皮儿，有点像吃馒头早餐配咸鸭蛋似的。 那不会很正常吗？ 但是放在月饼皮儿里边不会。嗯， 稍微有一点点腻， 我还是比较喜欢常规操作。 没有接下来的这个，你刚刚说的所有的这个肥肉的都比不上这个云腿月饼。 嗯， 这个居住在温州的朋友啊，他说云腿月饼大概是本命了，他竟然喜欢吃云腿月饼。 好家伙， 我是觉得云腿月饼特别油，咸中带甜，有肥肉却不觉得油腻，个头也适中。如果这个时候再来一杯红茶，简直就是绝配。喝杯红茶还可以啊， 嗯， 就是， 对，喝杯红茶还是可以，对对对，没错的啊。 包括今天我们赏月也可以来壶茶， 这云腿月饼就算了。 你是打算怎么样去，就是在晚上赏月？一定要加上月饼吗？买到了吗？ 月饼可以买到啊， 可以买到。 左手拿着云腿月饼，右手拿着鲜肉月饼，晚上看着月亮，左手一口，右手一口。 然后一会儿就吐了。 对，然后再唱一首歌燃烧我的卡路里。咱这脑洞够大的啊。最后再来给大家分享一条啊，刚刚对，说我这个黑我这五人的啊，他说这个一直听说五人被黑到不行，但是呢今天他要强力推荐他。他说呢，作为一个南方人啊，超级喜欢吃北方带着青红丝的五仁月饼。 哟，你又找到战线了。 哎，咬下去酥皮儿的往下掉啊，青红丝呢甜丝丝的，五仁馅儿的也很好吃，特别喜欢里边的瓜子仁儿。总之好看又好吃，那些黑五仁的就让他去黑吧，反正他在我心里的地位永远都不动摇。 你是故意的吧？找关系要说这个。你看到刚刚你在说这个时候我们仨的表情是什么样的吗？ 没看到。 一种非常非常的生无可恋的表情在看着你。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了知道了啊。 嗯， 当然不管什么馅儿的月饼，各种奇葩口味的月饼，这个都只是一种中秋节的传统。对，刚刚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个月饼的由来以及月饼的来历，什么时候开始赠送的。 好好普及了一下。 对，没错啊，这个当然也不管大家吃不吃月饼，中秋节的含义还是大家 应该是了解，应该是知道的，跟家人团 跟家人团聚啊，打个电话呀，视个频呢，哪怕只是吃一小块月饼，稍稍有一点仪式感，咱也证明这个传统的中国节日已经过了。OK， 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9:54。哎，非常准。 很准。 我们的青年说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在这个中秋节的早上啊，也是陪伴了大家2个小时的时间，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跟我们的 分享自己在中秋节的这些经历，谢谢我们的刘爽和叶子。 没错，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最后还是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对，有5仁月饼记得留给大佐。 真讨厌你这个人。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稍后大家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拜拜啦， 拜拜。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es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The Patron, oh, let's go get it down. The sound, oh, yes, I'm in the zone. Is it 2, 3? Leave a good tip. I'ma blow all of my money and don't give a shit. I'm on the floor.